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上一次讲到七谛，即是如来藏性。咁咧，我哋大家知道七谛咧系世间上嘅地水火风空根色。地水火风空五种咧就系无情之物，根同埋色咧就有情嘅心。呢部经咧就系话有情无情。都是同時是二類眾生所產生的現象界、所以呢它的相雖然是妄的，性是真的，它的性呢本來就是二類眾生。上一次呢已經講了七諦之中地諦是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願，周遍法界。今晚呢是讲到第二科，是讲这个火帝的性。火帝呢就是我们现在日常所用的火、灯光又是火、火柴也是火。但是呢现在我们呢只是用手撻下那就可以煮饭了。但古人呢就不是，古人拿火呢是很困难的。古人拿火呢，据说旧阵时啲人呢用啲石，两嚿石，石打石，激咗啲火花出嚟。但最古嘅时候呢係用呢个箭木取火。咁呢一部经呢就係话用呢个用碎取火。用碎係乜嘢呢？咁实际呢就是什么显微镜。你们试一下，听日如果没有雨的话，你在太阳下面拿些艾条，拿着这镜将它焦点集中于一个焦点，那么只要你有耐心耐一点就会有火出的了。旧阵时我细个嗰阵时试过，但是 好几十年不试过了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动。咁而家咧系讲火性无我，我系咩意思呢？我就代表有一个主宰嘅意思，有一个独立性嘅意思。但系呢度咧经文话：阿难，火性无我，既依之言，以功成中未食之家，若吹印时，手执用碎，日前取火。呢度咧呢段经文咧系。明这个因缘生法，在作替理来讲呢，事实上呢这个火呢是由种种因缘磨合而生的。但这部经呢是显这个性，不是讲这个相。相是由种种因缘磨合而生，但是性根本无生，因此呢他就说火性是无我，是没有个主宰的意思，没有个独立的意思。他说法呢就叫阿难啊，他说你咧睇下，失落法性里边未食饭嘅人家，佢想煮饭嘅时候咧，咁这个吹印呢、这个印字咧系古字嚟嘅，我响字典都查唔到佢音出嚟，但系海老法师读嘅时候系读到印哦，咁但系佢又音咗个字咧，好似又系古字嚟嘅，又有音个穿字。咁意思咧就係煮飯咁解，佢話未食飯嘅家庭咧，佢要煮飯嘅時候咧，佢要攞開火啊，開火點咧咁？咁咧我都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，係唔係細個時候喺中文大學讀書嘅時候自己要開火食，要開火線，就用火水爐，點着火水爐嚟煮飯食。 咁啊，後嚟咧有電腦一撻就著啦，咁咪而家更加方便啦，係咪啊？都唔使撻添，咁啊，而家就咁上手拉一拉個掣，咁就已經有火啦。咁但係當時咧，就火咧就係古人咧就擊石出火，或者鑽木，鑽木鑽得耐咧有火出。咁啊，後嚟咧就用碎係古代人嘅火鏡。相传话响午夜，丙午日，丙午时，用呢个五方石。五方石系咩？即系五种金，五种金属器嚟做嘅，做成呢、这个太阳镜。咁然后响个太阳之下取火。咁取火的时候咧，就要点啊？要手就揸住呢个镜。咁然后咧，镜下边咧系放条有啲咧。你哋見過嗎？有啲係用啲紙剪剪字嚟吹嘅，一點著火咧，一吹咁個火就起噶啦。嗰啲嚇，咁啊又或者放條嗰啲紙嗰啲叫做紙筒啊，響度或者放啲結藝響度就有火出啦。咁講到呢度咧，先講個故事俾你醒下目先，因為佛在世嘅時候咧，有個人咧。他死了个仔吓，好伤心，好伤心，好伤心，伤心到咧佢自己都想死。咁后嚟咧，咁嗰啲朋友咧就带佢见佛啦。见佛咧，佛就话：哦，佢话佛啊，你慈悲啦，将我仔咧救翻生啦。咁，哦，佛话好啊，嗱，你先同我去借一个火翻嚟。去每一个家庭去借火，你问他你这个家庭有没有死过人，如果死过人的火就不要了，未死过人那个家庭的火呢，你拿回来我就交回你的仔了。结果得不得呢？不可能，是吧？个家庭你死过人没有，个大家来时你问这些事做什么？咁佢话：诶，佛教我咁样猛嘛？咁佢，诶，边个家庭冇死过人啊？呢时佢就翻嚟话俾佛听，佛话：嗱，你知道啦，人生自古谁无死啊？边个冇死过人啊？咁啊，有生就必有死噶啦。咁你咁伤心做咩啫？你将来都要死噶。咁样同佢说法咧，佢就点样啊？证咗初果。咁如果我哋有因缘见到佛为我哋说法咧。有機會見證咗初果都係好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可能有啲人聽經聽到明白咗，證初果都未頂嘅喎。啊，希望你哋之中有好多個證初果好容易啫，在佛教嚟講係點樣啊？放棄子宮嘅執著，放棄子宮嘅執著，即係斷咗見惑。我哋人与人之间相似咧，难相似咧就系你嘅见解同我见解唔同，你又要执着自己嘅见解，佢又要执着佢自己嘅见解，咁啊，于是就碰咯，就争咯。如果你肯稍微低位啲，放弃自己嘅子宫，自己唔好执着。哦，你话乜嘢都好嘅，你话啱嘅，系你啱嘅，我唔啱嘅，咁冇事。呢、这个见惑吓，咁、啊、嗱，即系讲到呢个火，咁火咧就系、是。因为前面咧，阿难听完佛讲咗呢个四科之后咧，就话乜嘢都系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嘛，记唔记得啊？咪放咗几日假，连以前嗰啲系咪唔记得晒？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咁啊，阿难听到话，咦，唔对、哦，自然系外道讲嘅，佛咧就批判就应该啊咁。但是因缘之法是你佛亲口讲的，成日跟我讲的，为什么现在因缘自然而开批判啊？咁佛呢就解释俾你听啊，因为众性呢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所以非因缘非自然啊，非因缘非自然呢，阿难又执是和合啊，佢话世间一切是和合而有的，咁佛呢又跟住破佢，你话和合是有，究竟和而有啊，抑或合而有呢？咁而家呢度咧就係、是、集中係破呢個和合，咁所以咧佛話：阿難和合，名和合者啊， 知我以我以你一千二百五十比丘，今为一众。这个今字呢是应该是合字、哦、有很多时候经呢都是有些错字、哦、即等于我前几天在菩提学会讲这个二楞鹏经呢，我照藏经里面抄出来的，我认为它不错，怎知都错了，一劫那个劫字实际是一切，那我都照了读错了、哦，以为藏经里面一定不错啦，咁点都有错吓。咁啊呢个金字咧，又应该系合字，又系错咗。合为一众，即系一千二百五十个比丘加埋法喺度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增田合为一众咁吓。咁啊，众虽为一啊，结其根本各有各各有生。佢系呢个千二百五个比丘咧，合为一众咧，呢、这个。种这个增田的田体是一个，但是呢增田里面所组织为一个增田这些的个别的灯位呢，是各个都有各个的身份的、啊、即等于我们这个社会、啊、人就是家庭的灯位，家庭就是社会的灯位，社会 就是国家的灯位，国家就是世界的灯位，而那做人类不好呢，就是这个基层不好，而那这个家庭的组织，这个各、世界的基层的人不好呢，那这个家庭也不和睦，家庭不和睦呢，社会就会斗争，社会斗争呢，世界就会打仗了、所以呢我们乜嘢都系要有基礎，要有基本。咁嗱，法咧就话一千二百五十个比丘咁吓，大家都知道呢千二百五十个比丘系边个夹埋噶啦？记唔记得啊？舍利弗、目犍连总共有几多啊？二百个。仲有咧，耶舍长者子五十个，五比丘。几多啊？二百五十五个，加埋优留彭罗加摄一千个，一千二百五个。哦，咁啊，各位都记得呢个故事吓。法咧系用十种神变啊，去化度呢个优留彭罗加摄。佢三兄弟，第一个大佬咧就叫做优留彭罗加摄，系。翻譯中國叫做木瓜林，呢、这、一個人咧係喺呢個木瓜林裏邊修道嘅，因此以呢個地方為立名。迦摄波咧係佢個姓啊，叫做大龜氏。咁佢個細佬咧叫做騎耶迦摄，哦，翻譯中國叫做成像成，係喺呢度修行。呢、这個係是火婆羅門嚟嘅。又叫做象头生吓，罗提加摄咧，翻译叫做河，系个河名，系泗水外道嚟嘅。原本呢三兄弟咧都系外道，后嚟佛咧系用十种神变咧系教化咗佢，结果咧佢就皈依咗佛。咁所以佛话嗱，我哋一千二百五十个比祖五十个比丘。组织而成这个增田是叫做一众、啊、这一众之中呢是有各有各的类型不同，各有各的种族姓名是不同的、啊、譬如说这个舍利弗呢就是婆罗门种、啊、优留婆罗迦摄就是迦摄波种、啊、乃至到癸腾种，阿能是癸腾种，阿能是癸腾种，佛是不是癸腾种、啊、一样、啊，是阿难是佛的堂兄弟来的，癸腾是印度话，翻译中国叫做最圣，即是说这一种种族是最圣的了，或者是叫做甘蔗、啊、总之呢、啊、这一千二百五人之中呢，名是合迷，大家合迷叫做一众，但是呢各有各的身份，各有各的家、的姓名啊，各有各的家族不同的。阿难若此火性，因和合有，比手执镜，依日求火， 此火为从镜中而出，为从泥出，为衣日来。这里呢是进一步是破这个和合。安能说世间一切法都是和合而生嘛，那这里呢就破这个和合。他说假使根这个火性是由和合而有的，我们现在追根究底看看他用什么东西和合而成啦。应该呢是有很多种组合而成的，譬如说这张台这有些木啦，有些钉啦，有些螺丝啦，咪组合而成嘅。钉可以拎出嚟嘅，木又可以拎出嚟嘅，螺丝又可以拎出嚟嘅。咁呢个火系由乜嘢而组织而成咧？咁啊，实际上咧就系用个手执镜啦，就响太阳之下求火啦。火咧就从呢个镜中而出啦。咁法话咧，嗱，你而家睇下啦。看看这些火究竟是在镜里面出，抑或在我艺里出，抑或在日而来的。这个呢就总共征求它未和合之前个别的体性。阿能，若日来者自能消以手中之艺，类似林木鸡鹰受训。这个呢破这个火不是从这个日而来的。假使跟说这个火是由太阳来到你的地下，这个手中烧到你手中所执的艺的话呢，那太阳经过很多地方才来到你手的。太阳是普照大地的，大地里面有很多什么事物的。咁佢能夠有火從太陽嗰度一直射到你嘅手個翳啊，咁佢所經嘅地方應該燒咗好多林木啦，咁係咪啊？但係而家唔係啊，係咪證明個火唔係從日中而嚟嘅？若鏡中出，自能依鏡出現依翳，鏡何不用？依二手執，上無而上，雲何用半？让半就是说将这个手的执的镜那些铜用成液体，化了用化了变成液体叫做让半。他说假使跟这些火是从镜中而出的，镜里面能够出火烧地下的艺，那为什么他不会烧他本身这个镜 的五金呢？咁点解佢唔将呢个五金变成呢个液体呢？咁依你手执嘅，不但唔系将呢个五金变成液体，甚至你个手揸住呢个镜一啲热嘅迹象都冇嘅。咁由此证明呢个镜里面唔会出火嘅。若生于艺，何值日镜光明相接，然后生火？假使跟火是生于这个艺的，任何地方有艺的地方就应该时机时时出火啦。为什么要凭藉又有揸住一个镜，又要踎在太阳底下，令到这个日光和这个镜接触之后，然后有火出呢？由此呢可以知道这个火不是从艺生的啦。以由替官镜因守则，热从天来，艺本地生，火从何方，由力依此。日镜相应，非和非合，不应火光，无从他自有。这里呢是破这个这个火呢是不但不是从日生，不是从镜生，不是从艺生而且呢也不是和合而生，更加不是无因而生。这个镜日就是 在天上，镜你就手揸住，艺呢就放在地下，每一样东西都有个别的体性的。那你现在安能你看看，你详细点看看这个火究竟从哪里来呢？佛这样问安能呢，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是希望安能明白这个火底呢，内无所从，外无所至，东体即空。但是呢 这个阿难啊，他不明白佛的意思，他听到话佛话火又不是从日丽，又不是从镜丽，又不是从泥丽，三次都不是啊，咁就系祸合而生咯。咁因此咧，佛就随即破佢，佢话日镜相应啊，日同埋镜啊，伤害啊系非常之遥远嘅，唔能够话天上嘅日同埋地下一个镜祸合而生呢个火嘅，呢个系破祸合而生，不应火光无从自有，系破呢个火不自生。火大因日因热，唔系因日因镜因艺。尚且不能生，何况无因而自生呢？咁假使更是凭这个作替理来讲，这个火是怎样生的？的而且确是因种种因缘条件和合而生的、啊、少了镜，少了太阳，少了艺，都无可能生，是因缘和合而生的。但是现在是讲真替理，讲第一二空、啊、第一二空的理呢，不是因缘生的、啊、亦不是自然而有的。咁究竟系乜嘢？空因缘生佛即空，呢个系显空而内藏啊！以又不知以内藏中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以又不知，就系话你阿难又唔知道，系因为阿难咧系迷。缺乏这个真实的智慧，所以没有办法通达这个实相的道理，因此不知道异类状的本性之中呢，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的道理、啊、这里呢比较深一点。性火真空，性火真空，为什么讲性火真？众生的性本来是具足有这个火，但是这种众生的性里面具足的火是不是热的呢？是不是有形状的呢？是没有的，无形无相的，是清净无相的。既然是无形无相，就是真空咯，是以这个真空为相咯，因此所叫做性火真空。性空真火又怎么说呢？因为异类状的真体之中的空、啊、虽然是一法不立，但是本性呢盖着有真火，即是说真体的火，这个就是这个火，就是真的性，就是这个火的相，就是这个异类状的性、啊、原样无碍的，这个就叫做性空真火。这个讲异类状性，这个性火真空呢是随缘而不变落，除这个原有火，但是不变的，所以真空的。这个性空真火呢，就这个火呢是性盖的，这个性是本来空的，是不变的，但是有随缘的作用，所以有火出现了、哦、所以这个呢，这部经妙就妙在即相即性、啊、相是妄的，性是真的、哦，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是显这个异类众性不变的体、啊、这个异类众性不变的体呢是现样无碍的理体，虽然是随缘，但是其体不变，所以就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了。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就是说这个就是显这个异类众性随缘的作用，虽然体不变，但是有随缘的作用，所以呢就能够呢是随众生的心是应其所知的量，就产生了世间十法界之法。那怎样随众生心呢？那我们看看，随众生的心应他所知的量，那随大道，如果是随无上众生的心，无上众生的心是什么心啊？究竟觉悟的心，他所知的是什么量呢？广大无限的量。从他所作什么业啊？非有漏非无漏的业。这样呢就发现佛的智慧火，佛的智慧火可以有什么 功能的作用呢？可以焚烧这个心烦恼憎生， 愤怒是等于一把柴、啊、可以引着火的、啊、你们生气的时候即是火滚了、啊、你们火滚也好啦，又会说佛都有火啊，啊、这里发有发，这里是真的 发有火、啊、那发就是什么火？智慧火、啊、不是你说的火，发所说的智慧火，智慧火可以烧你心中的烦恼生、啊、将你烦恼齐烧齐，三种烦恼都烧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都烧、啊、所以他这个火光就大落燃照法界。如果随着大道心众生的心，大道心众生的是谁？大道心众生是谁？是菩萨，好了、啊、那么大菩萨的心是怎样？是即悟净而迷染的心、啊、这个有文章、啊、菩萨是觉悟的，觉悟的叫做觉有情嘛，虽然是觉悟但他有情，这个就虽然悟净但是他迷染，什么意思、啊、就是菩萨呢时然同于凡夫、啊、所谓流惑扬生这句说话听过没有？流惑扬生即是说有烦恼惑呢无业不生娑婆、哦、无业无烦恼不来这个娑婆世界受生受苦的，但是菩萨要为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做什么？度众生、哦、那他就留些烦恼惑、啊、做这个头来生娑婆世界的种子，那这个就是染即悟净而染迷染的心，这种心、啊、应其所知的量是广大的量、啊、佛的是广大无限的，他认够有限是广大量，从他所知的是亦有漏亦无漏，从他所作的亦有漏亦无漏的业，发现什么？发现这个菩萨、啊、这个菩萨，这个 菩萨这个写了善字、啊、菩萨的道种智的火。那我们知道智慧有多少种、啊、有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是不是？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，什么叫做道种智？道就是菩萨所修的道，种就是种类众生的基，有菩萨修的道而能够知道这个基，能够应基示法，这种智慧就是叫做道种智。道种智就可以消什么烦恼呢？可以消尘沙烦恼，照了法界之法呢，是种相、别相、无量差别相。我们现在知不知道世界所有的法的种相、别相、无量差别相、啊、不知道、啊、这个所谓种相、别相呢，是内范围、啊、内范围这是外范围、啊、内范围这是外范围，外范围是属于知量位，五停心、种相念、别相念是小乘人的外范围，暖顶忍世第一是小乘的内范围、啊、我问这个题目呢，我问这个题目呢就是问小乘和大乘的内范和外范有什么分别，但大家都误会了，小乘就是阿罗汉，大乘就是菩萨，谁不知道什么来说但是你又讲不出这个内范和外范、啊、不过好、啊、150几个学员之中，原本就是100个学员，现在有150几个学员之中的分数呢，80-90分的数呢是占大部分，80以下呢占小部分，那叫做有成绩啦，是不是？但可惜呢，有些人到现在都没交件啊我都快走了，我都执紧行李了，都还没交件啊。现在讲这个总相念、别相念，总相就是宇宙跟一切的相、啊、譬如说总相我知道这个是人的总相， 你进一步睇呢个系乜嘢人，系善人系恶人，有冇智慧，中意啲乜嘢，有啲咩嗜好，有啲咩习惯，佢前身做过啲咩善事，你冇呢个道种智，你唔知嘅。呢个叫做尘生烦恼。但如果你有呢个道种智咧，有呢个种啊，分别呢个种相别相咧，仲由种相知道种相，进一步分知道别相咧，呢一个就系道种智嘅智慧，哦。咁所以有呢个智慧咧，就可以分别世界无量差别相，咁就可以应无量嘅机，摄无量嘅法，呢、这个就破尘生烦恼吓。如果随意成自利众生嘅心，迷悟而悟净，意成未觉悟之前是迷的，是染污的心，但是当他证了四果之后呢，就是清净的心了。所以他所知的量呢是广大但是有限的，哦，他所作的是无漏的业，所以发现一切智的火，一切智即是明白世间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本体是空的，正这个空理，所以能够焚烧这个见思烦恼，照见这个真谛理，这个照见真谛理，菩萨照见俗谛理，佛呢叫照见这个真俗 中道理，哦，这个智慧火，啊，所以火，啊，我们知道火，如果我们没有火，日常生活只要一日没有火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。但是如果火多得滞呢，咁烧到自己呢，真係冇一刻嘅安宁。所以知道世间嘅嘢呢係點樣呀，有利就必有害，唔係绝对嘅。但係将当你将呢个世间嘅火变成智慧火嘅时候呢，就绝对有利冇害㗎啦。咁我哋而家学佛咧，就要学点样啊？首先，将呢，这个首先将呢个烦恼嘅火吓，就变成二乘人嘅一切智嘅火，再进一步咧变成菩萨道种智嘅火。啊，呢个就系自利，呢个就系利他。啊，自利利他，最后就成佛智慧火。哦，佛讲呢个火性。圣火真空，圣空真火俾我哋知咧，就系话系随我哋嘅心去做，我哋做乜嘢就有乜嘢，所以佛教咧系绝对平等嘅。你想做佛，你咪成做成佛嘅因咯，咪可以成佛咯。啊，你想入地狱，好容易咋，一念之差，咁就捐咗落去噶啦。所以呢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所以说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应他所知的量。那于是呢，那怎么于是呢，最后呢就产生十法界不同的种种的差别相了。所以佛说，阿难，当知世间，当知世人一次执镜，一次有火，遍法界执，满世间起，起遍世间，另有方所，寸业发言，冇一定嘅方所，冇一定嘅规定，只系寸你所作嘅业。如果你一个人执镜响太阳下点火，一个人 就有火。如果十个、八个、千个，个个都执住镜响太阳下咧，唔系呢个地下系咪烧起上嚟噶？咁即系话，如果我哋一个人咧，寸我哋嘅业去做呢，业火一起呢就会焚烧这个世界，哦。但是业呢有什么业啊？有无漏业，有有漏业，有非有漏非无漏的业，哦。我们应该呢学哪些啊？由有漏业进一步做无漏的业，由无漏的业可以再做呢亦有漏亦无漏的业，再进一步非有漏非无漏业。咁呢一个非有漏非漏无漏嘅业所发现嘅咧，就纯粹系法嘅境界啦，哦。所以呢度咧系举因缘生法系假嘅。嗱，最初系讲因缘生法系空嘅，但系因为随众生嘅心应所知量，纯然发现系有嘅，一个空一个有。乜嘢有啊？性系有嘅，真嘅。相是妄的，哦。 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色心分别计度上等有现时都无实义。呢段系总结，总结话我哋众生迷。世间系指九法界众生，无知即系未开发嘅知见，因为为呢个无明所蔽啊，起呢个惑业嘅火，所以咧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火咧就系、是、由因缘而生。如果我哋知道啊，呢、这个因缘而生嘅法系当体即空嘅，咁我哋就冇分别咯。但可惜我哋唔明白嘛，所以你就话因缘，呢、这个外道就系执为自然啊。所以讲因缘，所以讲自然，都系名词上嘅假设啫，啊，实际上冇真实嘅意思。呢度系显文法为心，就系因缘生法之中。这个乌初必摩尖者呢是觉悟了这个火帝、啊、就是众生，因此呢他能够化多人多人心成智慧火、啊、生帝宝焰成无常觉、啊、这个火帝即众生讲到这里、啊、讲完了。